岗位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，提供高效、快捷、低成本的金融服务。 相信改变未来，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-49。 三月踏青北海边，寻到春烟柳如烟，我听你唱惊喜，终于下车闲谈。红杏枝头吹一闹，梨花细雨连阴天，丫头屋里眨傻眼，夹子上的绿衣签，长亭湾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，古城春风得意时，微光过半耳边。 87.6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栏目由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维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铜林传》。 书接前文，王世谷说：“咱这么办啊？我跟东家商量了，这个说的对不对呢？大家担待。公馆里头不能离开人，咱别来个棋胜不顾家，中了对方的调虎离山计，把大人扔这儿，咱不管了，咱走了。”把药得到手了，这再出点别的事情怎么办？因此咱分兵两路，我要派在谁头上呢？你别挑理啊，我们是按全局的利益出发的。我看这样吧，公馆里头留下镇东侠侯廷、二侠侯杰、展翅金雕铁掌李元，年轻的小弟兄一概留下，保护年的人的安全，保护公馆。不知东侠意为如何呀？镇东侠说：“我太同意了，老人家您安排的非常得体，我遵命照办就是。”刨出留下这些人，余惹的带着应用之物立刻起身，赶奔金凤山古刹玉皇顶，当时就得走，因为打赌三天的时间，一耽误这时间就来不及了。到了金凤山下，那村庄镇店星罗棋布，那不光是孤单单一座山，村镇有的是。他们找了个最好的地方，叫罗家寨。这罗家寨离这金凤山才3里地，就在山沟底下，而且呢罗家寨地方比较大，两趟大街，买卖铺户，应用之物应有尽有，同时呢有几家阔店房，他们就打下一座四合老店。偏赶这四合老店这掌柜的也是练武的，还是行义门的，也姓罗。此人姓罗，叫罗天林，他还有个兄弟叫罗天亮。这罗天亮在罗家寨啊 开个把式厂子，还收了四五十名徒弟，因此住的四合老店再合适也没有了。大家把地点全安排好了，房子全耗下，等到了四合老店，罗氏弟兄盛情款待，安排的十分得体。于秀娘呢是个女人，又是唯一的女剑客，给她安顿的后院两间房，这围的是方便。都安顿好了，天已经很晚了，于秀娘能睡得着吗？坐到屋里翻来覆去地寻思这件事。于秀娘心说，我这是离开我老师第一次闯荡江湖啊，面前就是金凤山古刹玉皇顶，我虽然没来过，听各位老前辈都介绍的清清楚楚，我心里头有一张地图。这么办，今天晚上我夜探金凤山古刹玉皇顶，一打听打听未婚夫佟林有没有下落，二得便闯三关，把八宝莲花露夺到手里头。如果佟林回来，对佟林脸上也增光啊，我这个未婚妻不是一般的人。另外我老师对我寄托很大的希望，我没给我老师打脸，一出事就立下大功了，对我爹的脸面上也好看。于秀娘打定了主意，早早的把灯吹了，坐到床上五心朝天，先运用元功闭目养神，就这样做一个时辰，比睡八个小时的觉那都解决问题呀。二更天之后他把眼睛睁开了，精神头特别足，把应用之物全都带好，背后背着宇宙风这把宝刃，没走前门后窗户推开，飞身形跳出去，反手把门关好，这是低着腰上房。一看前面黑，哎呀，黑乎乎一座大山，这就是金凤山嘛。他往下一塌腰，施展陆地飞腾法，直奔古刹玉皇顶。那山那快，他走出去不远，他总觉着有人在后头跟着他。谁？是自己的人，还是金凤山的人？因此，他走着走着，冷不丁一转身，后边那条黑影就到了近前了，想躲来不及了。于秀娘喝问了一声：“什么人？你谁？”“婶儿，是我。”可于秀娘一看，谁呀？禀太岁张芳。哎呀，他对张芳还真挺喜欢的，因为张芳的嘴儿好，把我吓了一跳。是你呀？哎，可不是我吧？我婶儿啊，你那前脚一出店房，我在后边就跟起来了。脚程真快，我这么撵我没撵上。我张芳，在众人面前，我不便说你，这阵剩咱们两个人了。我可要骂你了，从哪儿论的？你管我叫婶儿？哎，你怎么乱呼的？从我师叔佟林那儿论，您不是我婶吗？待着，我们尚未完婚，也不知道这件事成还是成不了，你怎么先叫上了？哎呀，婶儿，这事万无一失，可惜呀，我晚到了一步。其实我要早到一步，我早给你们提没了，我就当这大宾宝了。婶子，这么办？这么叫他不是亲热吗？您一个人这打算上哪儿去？我打算夜探 翻关去得八宝莲花录，顺便还顺便找着我师叔，对吧？嗨，你心里那事儿我全猜着了。你一个人人单势孤，我陪着您。您唱主角的，我是配角，我给您打下手，您看如何？如此甚好。要这么，咱就结伴而行。哎，好嘞！一边往前走着，张芳一边吹：“婶儿啊，我净跟我叔叔同您在一起。”要讲我叔叔那能耐那是真高，哎，那个人也特厚道，有些话到嘴边他不说，就得我替他说，有些事他不办我干着急，怎么办呢？我就得替他办，所以呢，我就是我师叔同您的影子，我就是他的灵魂，我们爷俩血肉不可分割呀。老实说，这么些日子没见着，我真想他呀，我恨不能到古刹玉皇顶一看，哎呦，我师叔在那坐着呢，或者走着走着我师叔来了，那有多好。我这个人还有预感，我觉得这个事儿能发生，就差不了八九。那这一说，这云秀娘心里真痛快。借你吉言，但愿如此，是不是？另外婶儿，您打算怎么干吧？今晚上您打算怎么干？那你说呢？我说呀，咱不上古刹玉皇顶，白耽误时间。您没听说吗？王师古老剑客，镇东侠老侠客，跟惠宾打赌击掌，三天的时间得八宝莲花录。八宝莲花录放在一个特殊的地方，得闯三关才能进去，咱直接去整药去得了，何必上玉皇顶呢？说的也有道理，说走便走，走吧。哎，好嘞，我头前引路。张芳记性特别好，尽管他没来，听别人介绍，他一边走一边学嘛。啊，到了，这地方就是到了，就是叫彩虹谷。其实啊，张芳没记清，有的时候管这地方叫彩霞谷，上下差不多。这地方叫彩虹谷，两架大山，黑天看好像两座石狮，左右八门。寺外空旷无声啊，群山环抱，风景如画。仰面抬头看，明月高挂天空，看得挺得眼。张芳一看离这不远了，回过头来跟于秀娘说：“婶儿啊，留神，到了头一关了，这叫鬼门关。”说话之间，脚下没闲着，就到了两架大山的当中。刚一到这儿，就听这石头狮子的脑袋上头，也就是两座山头的上面，发出一阵阵瘆人的笑声。夜深人静，这乐呀跟狼嚎差不多少。张芳好像没吓趴下，张芳把大脑袋一捂了，仰头观看，再看两个山头上一边坐着个人，盘膝打坐，正往山底下看着，眼睛盯着张芳和于秀娘。张芳稳定稳定心神，抖丹田喊了一嗓子：“喂！”我说：“你们俩是人呢，是兽，是狼啊，是狗，怎么没有人声啊？你们在那儿坐着干什么？有种的赶紧给我滚起来！”这一骂把这俩人骂急了，头朝下脚朝上。 么高啊，十几丈高，跳下来了，脑袋离地不远，腰眼一使劲，拔一个倒毛的跟头，双脚落地是生息皆无。于秀娘跟张芳借着月光一看，吓了一跳。张芳就我的妈呀，什么原因呢？这俩人穿上打扮跟人他不一样。上水手这主周身上下一身黑，身高能有一丈二尺挂零，比张芳啊高出去三分之二，这大个子跟显道神差不多少。其实这人没这么高，往头顶戴着帽子就有三尺，戴个大尖帽，往脸上一看去油黑，你要不仔细辨认连五官都看不清。斗鸡眉，圆眼睛，小鹰钩鼻子，耷拉嘴角，满脸是斑斑点点，穿着大黑袍子，袖子还挺长，长可脱地，在背后背着一颗丧门棒。再往下去的时候观看，这主浑身上下一身白，头上也戴着三尺来长大尖帽子，脸煞白没血色，斗鸡眉，窝口眼，鹰钩鼻子，大嘴叉，满嘴里出外进的蒜瓣牙，手里头拎根丧门棒，简直是黑白无常俩吊死鬼儿。您看电视剧也可能看着这种镜头了，他为什么这么打扮呢？唬人，吓唬人的意思，这是心理战术，先用这种气势压倒对方，对方一畏惧一害怕他就能取胜，这都是有意这么设计的。其实他们就是正常的人。张芳看罢多时，把大脑瓜子一拨了，乐了。我说二位，说你们是人吧又不是，说你们是兽吧你们还口吐人言，说你们是鬼魂吧你们还正经八经的负精无血的肉人。我说二位啊，你们到底是贵姓啊？你们在这儿像蹲门狗似的，你们想干什么？嗨，对面的小个子，你是什么人？我呀，在下姓张，我叫张芳，人送绰号病太岁是也。我爹风流侠铁扇仙张子美，我师叔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，我老师八十一门总门长欧阳修，你们害怕不？这俩人一听啊，还真就一愣。哦，你就是那个坏事包张芳。哎，对了，二位高台，我名副其实的坏事包。他还承认了，还。那你身后呢？身后这位更了不起了。张芳，少说两句。哎，不，婶儿，你甭管，甭管。你初入江湖，你不懂得这套，你就听我安排。你们听着，这是我婶儿，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的未婚妻，他的老师。大清国八大名剑排行第三位，吕婉娘吕老剑客，这位人送绰号齐剑枯文子于秀娘吕老剑客。说叫老字这是尊敬，其实于秀娘才二十多岁，干什么老？你们害怕不害怕？啊，哈哈哈哈，这俩主一乐。我说你们张口同林，闭口同海川， 佟林早都命丧多时了，闹了半天是个无名小辈领了个寡妇，这话可够损的，一下出了于秀娘的肺管子。于秀娘柳眉倒竖，杏眼圆翻，背后一伸手，嘎嘣，嚓亮亮亮亮亮，拽出宝剑于正风，在鬼门关这唰啦一道闪电，这把宝剑放出七彩的光芒，可亮下就甭提了。可恶！张芳，你闪退一旁。哎，好嘞，婶儿，我给你关闭了阵。你心放下，别怕，你不行，还有我呢。这位脸皮是真厚啊！张芳白活完了，往旁边一退，再看于秀娘，并不答话，直奔黑白二无常，也不知道他俩是谁，也没必要问他俩叫什么名字。于秀娘柳眉倒竖，晃剑就过来了。这俩主一瞅，哎呦，大姑娘一个，小腰挺细，而且长得是真够漂亮的，真水灵啊！这人当中还有这么漂亮的女人，他俩光想这个了，你这不耽误事儿吗？拿丧门棒，两个人动手，俩人打一个，没有三个回合，就见剑光一闪，两颗人头落地。再看那宝剑上血点都不沾。张芳在后边看，罢了罢了，我这婶儿真是个茬子，这手底下真干净，我还没看清楚呢，两颗脑袋落地了。这玩意儿将来跟我师叔真要结了婚，万一两个人抬起杠来变脸一伸手，看这样我师叔还得吃亏呢，还得我这婶儿赶上跟母老虎也差不多少了。他心里瞎琢磨没敢说，就见于秀娘把宝剑一顺，点手唤张芳，随我来。来了，往下一俯身往里就走，来到二道关洪水河。离挺远呢，就听见这个水声，水似牛吼一般，叫月光一照，粼波闪闪呐。到河边这往对岸一看，挺宽挺宽的，没有一百丈差不多少，没船过不去。他们听说了这儿有摆渡，有不少闲船呢。张芳这一学嘛，真别提，真有一只船靠在岸边，岸边那有个橛子，那绳在橛子上拴着，这只小船随波逐流，飘飘荡荡，上上下下，但有绳拽着冲不走。婶儿啊，正好这有一只船，坐个四个五人都没关系，来，咱娘俩就坐这船过对岸。说话张芳像气儿灯一样过来，来解这绳子来了。你倒看看船上有人没人呢，他这手刚一碰这橛子上，就见船里边冒出一个人来。这人抖丹田喊喝一声，住手！哎，我的妈，吓死我了，我这还有活物啊。张芳打电步跳出一丈多远，抬头观瞧，出来个老头，就见这老者上中等的身材，头戴草纶巾，眉毛胡须头发刷白刷白的。老者短衣襟小打扮，手里拿着十八节紫珠竿，这是一件特殊的兵刃，就像钓鱼那鱼竿一样，前头有线绳，前头还有个钩，不过这钩比钓鱼那钩大了多少倍。